一个工人每月的房租只有他月收入的八分之一。八分之一。农民的经济状况也大大改善。仅在1933年新建农民住房17611套。在三年内建造了 9.1 万所这样的房屋。国家社会主义者是第一个积极反对吸烟的组织。他们以个人名义资助了反烟草研究所。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吸烟的国家。1937年希特勒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的法律，并对酒后驾驶实行严厉处罚。希特勒还制定法律，首次对涉嫌酒后驾车的汽车司机进行了血液检测。阿道夫·希特勒是第一个制定法律禁止虐待动物的人，因为希特勒认为虐待动物是邪恶的。一项全面禁止动物实验的法律也被颁布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宣布结束动物实验中动物们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赫尔曼在电台广播中宣布，绝对和永久禁止活体解剖不仅是保护动物和同情他们所遭受的痛苦的必要法律，也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的法律。以过去合法的穆斯林宗教名义屠杀动物的非人道仪式被完全禁止。动物权利保护法颁布。德国甚至在柏林主办了一次关于动物保护的国际会议。德国也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展了动物保护法教育。在德国，动物保护成了公立学校和大学的一门课程。伴随着所有这些了不起的成就，德国人的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感直线上升。德国现在是自由和独立的，不必再欠银行家的债了。希特勒的政策使德国重新站起来，他成为了他的人民的一个活着的传奇。他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前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说，这不是战后十年里破产、垂头丧气的德国，再也不是那个带着一种恐惧和无力的感觉、一蹶不振的德国。德国现在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只有那个人完成了这个奇迹。老人信任他，年轻人崇拜他。希特勒不仅仅是一个被人们喜爱的领袖，他是被全民崇拜的民族英雄。希特勒把他的国家从彻底的专制和堕落中拯救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比现在的德国人更快乐的民族。所以我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了解就像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一样。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不是吗？胜利者书写历史，描述历史事件。我们就应该把这些胡编乱造的故事像真的历史一样来相信。阿道夫·希特勒的主要罪行是他站了出来，领导德国摆脱了让德国人民不堪重负的银行债务。他把德国人民从淹没过顶的道德败坏的粪坑中和负债累累中拯救了出来。他居然有胆量对银行家们说，给我滚蛋。他领导的德国开始印自己的货币，德国从一个贫困的、遍地饥荒、没有工作、啥都没有的战后国家东山再起了。希特勒领导德国人民还清了债务。仅仅通过使用德国自己的货币供应，德国就在几年内成为了一个强国。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犯下的真正罪行。现在我可以坐在这里，用非常激动人心的句子，多讲一点我们被传授的东西。那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只需要说这些符合几乎所有我们被教授的历史就足够了。都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历史。约翰·肯尼迪凭着勇气和正直绕过联邦储备银行和他的金融体系。他不到六个月就死了。这并不是巧合。绝对不是。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能扭转乾坤。一件事。我们可以挑战这个金融体系。我们可以印自己的货币。你可以清楚看到从人群中走出来迎接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人的面庞。他们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这是人们无法弄虚作假的，是发自肺腑的真诚。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对他不可思议的爱。谁会不喜欢一个为你消除贫困、让你的家庭更安全的人呢？你知道，你的桌子上有面包，你的工资很稳定，一切都很好。你会爱上他的。不， 这些绝不是一个邪恶之徒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热爱自己国家人民的人。然而，德国及其人民的重生对国际银行家来说是眼中钉，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控制德国及其人民了。共产党正是失去了对德国的控制，导致了媒体对希特勒和德国的极端仇恨。西方犹太人所有的报刊开始了反对希特勒的宣传运动，这种宣传很快就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1936年，温斯顿·丘吉尔开始变得极度起来。1936，德国正变得过于强大，我们必须击垮他。大家必须明白，这场战争不是反对希特勒或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德国人民的强大。无论这种强大势力是掌握在希特勒手中，还是掌握在耶稣会牧师手中，都要一次性彻底的粉碎它。温斯顿·丘吉尔，犹太向德国宣战。1932年，世界犹太人联盟主席说 ,1932, 德国是我们的头号公敌，我们的目标是毫不留情地向他宣战。1933年3月，在德国颁布任何反犹法律之前，在任何针对犹太人的敌对行动发生之前，世界各地的犹太领袖正式向德国宣战。全世界犹太人开始抵制德国商品。20000名犹太人在纽约市政厅抗议。集会和抵制活动针对的是德国商品。塞缪尔·昂特迈尔代表国际陪审团发言，以经济抵制的方式向德国宣战。3月24日，伦敦《每日快报》的头版头条是犹太向德国宣战，报刊引述犹太领袖的话，呼吁对德国人民发动圣战。犹太批发商可以放弃他们的房屋，犹太银行家可以放弃他们的证券交易所，犹太商人可以放弃他们的生意，犹太乞丐可以放弃他们简陋的住所，也要加入针对希特勒的人民的圣战。快报说，德国现在面临着国际社会对其贸易、金融和工业产品的抵制。在伦敦、纽约、巴黎和华沙，犹太商人联合起来进行一场针对德国的经济圣战。1933年8月，塞缪尔·昂特迈尔谈到了一场有计划的、正在进行的对犹太人的灭绝屠杀。他还谈到必须对德国发动一场战争，以阻止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在一次歇斯底里的电台广播中，昂特迈尔呼吁犹太人发动一场圣战，以摧毁德国。他还谴责德国人是残忍的野兽和忘恩负义的人。昂特迈尔声称，德国人把犹太人关在肮脏的集中营里，让他们挨饿，折磨他们，以此来消灭犹太人。德国人还毫无理由地谋杀和殴打犹太人，用一切可以想象到的酷刑来折磨犹太人。其惨无人道，无法想象，直到自杀成为犹太人唯一的解脱方式。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他们的祖先是犹太人。那是1933年，昂特迈尔已经在谈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了。他肯定有未卜先知的超自然属灵力量。1933年8月6日，昂特迈尔在纽约电台的一次广播中说，你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们这些还没有加入针对德国人圣战的人，此时此地就应该开始身体力行。仅仅不买德国制造的产品还远远不够，你们必须拒绝和那些敢于售卖德国制造产品或者照顾德国商船和船业运输生意的商人和店主打交道。我们会彻底破坏希特勒的统治，通过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外贸出口来让德国人恢复理智。抵制一切德国商品和服务是我们对抗德国的唯一良方。我们现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抵制德国商品，为此我们要求得到所有信仰和阶级的人们的广泛支持，在任何时候不再发动圣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作为人类文明群体的一份子，大家只需要拒绝购买和使用任何德国制造的商品或德国船只运输的货物就行了。即将摆脱犹太至上主义控制的新德国被宣布为犹太人利益的敌人，因此需要在经济上再次扼杀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希特勒决定抵制犹太商品之前。德国和巴勒斯坦的许多犹太人反对国际抵制，称这将助长德国国内的反犹太人暴力。这些犹太人支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但犹太至上主义者根本不在乎反对者的意见。尽管德国政府努力缓解紧张局势， 预防国际犹太领导人的辱骂和威胁进一步激化，但犹太人反德运动仍在持续中。犹太人反德运动的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希特勒说，如果这场运动不停止，总有一天犹太人拥有的商店将在德国遭到抵制。尽管如此，仇恨运动继续迫使德国采取防御措施，造成了犹太人越来越被排斥的局面。犹太报纸也以类似的口吻写道，针对德国的战争将会由所有犹太人社区、团体、代表大会和每一个犹太人个体具体执行。因此，犹太人的对德国战争可以使我们的意识形态活跃起来，还能强化我们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全彻底地摧毁德国才行。我们犹太人面临的危险来自德国人民，无论是德国人作为一个总体还是个体，必须对他们进行无害化处理。我们犹太人必须运用手头所有的力量和权势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领导层牢牢控制着世界媒体和新闻界，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德国宣传，这种宣传很快就升级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领导层牢牢控制着世界媒体和新闻界，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德国宣传，这种宣传很快就升级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犹太人对德国宣战后，德国政府最终发起了为期一天的对犹太企业的抵制，这是对犹太人反德宣传的直接回应。约瑟夫·戈佩尔博士宣布，如果反德抗议活动停止，将取消为期一天的抵制活动。如果抗议没有结束，戈佩尔警告说，反犹太人的抵制活动将会恢复，但是犹太人置若罔闻，毫不在意戈佩尔的警告。全世界犹太人的抵制运动持续了几个月。弗拉基米尔·贾波廷斯基是一名犹太共产主义者，也是伊尔贡恐怖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34年1月的上写道，针对德国的战争已经被每一个犹太人社区、团体、代表大会、贸易组织和每一个犹太人个体执行了几个月了，我们有理由相信犹太人参与的这场抗争将会带来巨大的价值，我们要尽量在精神和物质上发动全世界对德国人宣战，德国人的野心是再次成为一个强国，重新征服他曾经的领土和殖民地。另一方面，我们犹太人的利益则需要完全毁灭德国。德国这个国家，无论从集体还是个人来说，对我们犹太人都是巨大的威胁。1934年，犹太人联合运动的全国主席大卫·布朗说，我们犹太人要对德国发动战争。查伊姆·魏茨曼是国际犹太人机构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后来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他在1936年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上这个犹太人不受待见的地区国家，有600万犹太人被判入狱。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些国家被分为不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和不接受犹太人的国家呢？埃米尔·路德维希·科恩在1938年说，希特勒不想要战争，但他将被迫这样做。事实上，很快英国拥有最终决定权，就像1914年那样，亨利·摩根索，美国部长。财政部，赫斯特出版社，1933年9月。1934年的欧洲战争不可避免。1938年，犹太人再次向德国宣战。犹太人拥有的新闻媒体敦促美国人民抵制所有德国商品和德国企业。在1936年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魏茨曼说，也许只有200万人能在即将到来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但他们将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而做好准备。注意，这是在1936年。1938年7月12日，迈阿密新闻报发表了一封题为《消灭德国人》的信，信中说，只有几乎完全消灭野蛮的白人，才能确保地球上的和平和对人类的善意。犹太教授亚历山大·库利舍，著名律师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37年10月说道，德国是犹太教的敌人，必须以致命的仇恨来应对之。今天犹太教的目标是一场无情的运动，针对所有德国人，想要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德国。我们要求全面封锁贸易，停止原材料进口，并对每一个德国妇女和儿童进行报复。德国的反应是防御性的，没有采取任何进攻性的手段。重要的报道，重要的事实。 这些都澄清了我们在学校没有接受过的教育。这些知识课程表上是没有的。他们没有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学生，即使是高等教育也没有。我给历史学教授们开讲座。为什么希特勒如此仇恨犹太人？希特勒究竟想从犹太人身上得到什么呢？为什么希特勒会被犹太人搞得心烦意乱呢？你们可以从这本《我的奋斗》中找到所有答案。这本书只是最近才出版，刚刚获得批准翻译成希伯来文的版本。这么多年来，这本书都是禁书，但是早先这本书曾经有一本是由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翻译的，他们被允许翻译这本书。希特勒在书中宣称犹太人是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引发了俄罗斯共产革命，杀害了3000万俄罗斯人民，全是知识分子，杀人手法残暴，恐怖至极。他们还想将这种残暴恐怖引入全世界，下一个犹太人要对付的国家是德国，德国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政党，这点他说的没错。希特勒接着说，如果我们不现在击败犹太人、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将会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屠杀另外2000万人，全是知识分子。这就是犹太人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国家作恶的方式。所以，最后，全世界剩下的知识分子将只有犹太人。的确，希特勒说的没错，俄罗斯的共产革命的确是犹太人干的。俄罗斯军队是由托洛茨基一手创建，他建立了共产主义分子的犹太人师团，在第一届俄罗斯政府中13个成员中有6个犹太人，谁创建了苏联国家安全局？犹太人，这些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这本书里。希特勒并不仇恨犹太人，不因为犹太人穿着犹太人特殊服饰而仇恨他们，希特勒也不会因为犹太人严格执行诫命而仇恨他们。希特勒不喜欢犹太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分子，他在《我的奋斗》中写得清楚，犹太人摧毁宗教和信仰，他们用德文散播异端邪说，希特勒在这本书中写得清清楚楚。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让在学校里教授这些知识了吧？想想看，是谁制定课程科目？同样都是左派极端分子，他们摧毁所有的价值观，毒化文学和戏剧。德国的9个国家级报纸里面，其中7个是犹太人拥有。虽然我还没有把我正在思考的东西理顺，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犹太人和德国人相互仇视，为什么德国人如此仇恨犹太人？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我一直搞不太明白，或许有一天我会搞懂吧。为什么德国人那么恨犹太人？是的，我从来没有从其他民族中看到一个民族如此强烈的仇恨另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仇恨德国人一样。为什么呢？犹太人恨德国人超过德国人恨犹太人呢？德国人恨犹太人那是后来的事了，犹太人恨德国人则要早得多。原因嘛，你只需要阅读塔木德《犹太人律法》即可。我有所有12卷权威的2002版塔木德最新一本，因为我想确认一些流传广泛的说法是来自塔木德的，这些说法正确精确吗？特别和其他权威版本相比较，我连3页塔木德都读不下去，太让我恶心了，就是令人反感到那个程度。所有内容充满乱性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像怎样和一个3岁孩子做爱，还有这些让我实在不舒服，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些东西。从1923年到1933年，德国民族主义者经常成为犹太共产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200名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德国216名警察被主要是犹太共产主义者的凶手所杀害。20000名国家社会党人和1976名德国警察受伤。赫伯特·诺克斯是一名学生，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他被残忍地刺伤了6处。年轻的德国学生霍斯特·维塞尔被枪杀。瑞士国家社会主义领袖威廉·古斯特洛夫于1936年被犹太人大卫·法兰克福残忍杀害。德国人对这些谋杀感到愤怒，针对德国人民的恐怖行为毫无间歇地持续了多年。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4周后，共产主义恐怖分子放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大厦。当地警察抓住了一个名叫的荷兰共产主义者，他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在希特勒和纳粹党站稳脚跟之前， 这场大火是一场共产党煽动的内战的开始。兴登堡和希特勒行动迅速，颁布了紧急法令，共产党领导人被逮捕，并被送往后来被称为集中营的地方。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媒体将这些逮捕描述为对犹太人的系统性迫害。长刀之夜也被称为蜂鸟行动，发生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至少85人被处决，1000多人被国家社会主义党逮捕。这样做的原因是，作为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和其他人正在策划一场针对德国人的政变。希特勒的行动是为了防止德国发生另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清洗行动加强和巩固了军队领导人对希特勒的支持。1938年11月9日，一位名叫德波兰犹太人来到德国大使馆，要求与一名外交人员交谈。当驻巴黎的29岁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前来迎接来访者时，格林斯潘掏出手枪，残忍地将他杀害。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人现在受够了犹太人发起的针对他们的抵制、诽谤、战争欺诈和谋杀。驻巴黎德国外交官被谋杀的消息引发了针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商店和企业的骚乱、纵火和破坏行为。暴乱没有得到任何纳粹党官方成员的许可，是愤怒的戈培尔下令立即终止暴力行为，暴乱在第一个晚上就停止了。戈培尔当时正在谈判推翻国际对犹太人针对德国的禁运和抵制，他担心暴力会破坏谈判。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的清晨，戈培尔在电台广播中宣布，任何针对犹太人的敌对行动都是严格禁止的，并警告说，违反这一命令将受到严厉惩罚。戈培尔抱怨说，他现在必须向全世界的德国人民解释这件可怕的暴乱，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当希特勒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他也非常愤怒，并下令将这封电传发给了地区军官。电传内容如下：根据最高当局的明确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犹太企业或其他财产进行纵火。还有几人因对犹太人施暴而被捕。犹太人将暴力之夜称为水晶之夜，又称为碎玻璃之夜。这次骚乱在西方媒体和我们的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疯狂的、自发的、反犹太骚乱。但是犹太人针对德国人民一再进行的恐怖、心理战、煽动、抵制和谋杀行为，实际上才是激起了德国人的怨恨的导火索，这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从来没有被提及。1933年，犹太人向德国宣战后，德国官员妥协了，在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中心的秘密谈判中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允许德国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前往巴勒斯坦。该协议被称为转移协议或哈瓦拉协议。这一协议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得以在财产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移居巴勒斯坦。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是合法进行和井然有序进行的，而不是某种混乱的逃窜。这是为了和平解决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冲突，使二者能够再次和平相处。每个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把钱存入德国的特别账户。这些钱随后被用来购买德国制造的农具、建筑材料、水泵和化肥等。这些德国产品被出口到巴勒斯坦，并由犹太人拥有的哈瓦拉公司和特拉维夫公司在那里销售。在每位犹太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后，这笔出售德国产品所得的钱就按照他在德国的存款数额给了他。因此，该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带到巴勒斯坦来。同时，该协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德国希望减少犹太人在德国的影响力。因此，从1933年到1941年，希特勒一直支持欧洲东部国家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直到战争爆发才阻止了犹太人进一步移民去巴勒斯坦的合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以色列经济体已经将价值5000亿美元的资产通过哈瓦拉协议从德国运出。与此同时，在美国1929年至1939年间，200万墨西哥人也被驱逐回到墨西哥。这是由赫伯特·胡佛总统首次授权的。 其中120万人被驱逐的墨西哥人实际上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非洲南部海岸美丽的马达加斯加岛上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并在德国的保护和监督下每年重新安置100万犹太人。一，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达加斯加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想法实际上一直在欧洲流传。国家社会主义者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将犹太人疏散到马达加斯加并在那里定居。党卫军少校海德里希于1940年8月直接向德国外交部长提交了这一计划。不幸的是，1942年马达加斯加战役后，英国入侵该岛，从维希法国手中夺取了对该岛的控制权，马达加斯加疏散犹太人计划被迫取消。一个犹太人的马达加斯加对犹太人和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并将使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免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遭受的恐怖和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和犹太人之间一直存在着共存的问题。犹太人曾被100多个国家驱逐，这种驱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个国家之前都会给予犹太人充分的权利和特权。犹太人剥削东道国人民并败坏该国道德，视非犹太人为猪狗，然后还制造骚乱让东道国人民自相残杀。犹太至上主义者当然总是能够把骚乱的屎盆子扣在那些所谓的反犹太主义者头上，贼喊捉贼。国家社会主义者希望犹太人离开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帮助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1942年1月20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柏林郊区之一的万湖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那里，纳粹党人确定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议的原始文件实际上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其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杀害犹太人。会议既没有讨论毒气室、枪决，也没有讨论任何其他的灭绝犹太人的方法。大卫·科尔，犹太大屠杀修正主义者的旁白，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最终的解决方案。这只是众多广为流传的谎言之一。仅仅因为纳粹在战前和战争开始时使用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纳粹就真的制定过一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甚至会议纪要、万湖会议开会时的记录都清楚地表明，犹太人将在未来某一时刻重获自由。所以没有讨论任何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是简单地谈论了一下。好吧，现在东线战事有点僵持不下，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处理我们现在关押的数百万犹太人。纳粹确实觉得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是通过制定一个庞大的过于夸张的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卫·科尔斯录音结束。万湖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和计划如何将欧洲的犹太人驱逐到东方，一些犹太人留在德国从事道路建设等工作。纳粹还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65岁以上的犹太人和所有在工厂工作的人都会留在德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当代陪审团亚伯拉罕·哈蒙研究所从事大屠杀研究的教授耶胡达·鲍尔也证实了这一点。为了方便犹太人移民，波兰还建立了中转营地。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谈到移民和疏散被德国占领的欧洲的犹太人到东巴勒斯坦和马达加斯加时使用的短语。然而，最早使用这个句子的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直接引用了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早在纳粹党存在之前，这个臭名昭著的短语就被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使用了。1897年，科隆全国犹太人协会出版了名为《论点》的规划书。经验表明，人民的普遍解放并不能确保犹太人民的社会和文化未来。因此，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议会，并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下一次会议在瑞士巴塞尔召开，这次集会是由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斯尔主持的。1899年，他提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并提议清算、没收犹太人的财富。一，至关重要的是， 要让犹太人遭受更大的苦难，这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的计划。我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我将诱使反犹分子清算，没收犹太人的财富。反犹分子将因此可以帮到我们，因为他们将加大对犹太人迫害和压迫的力度。反犹太主义者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赫茨尔在1899年写给俄国沙皇的信中也使用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句子。我必须提交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以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纳胡姆·索克洛夫在他1919年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一书中写道，现代文明的进步已被视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某种现代弥赛亚，犹太民族拯救者。理查德·詹姆斯·霍雷肖·戈特希尔是一位拉比的儿子，也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主席。他说，同化犹太人绝不能成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5676年的犹太年鉴指出，英国犹太人采取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政策。甚至在1940年，一份犹太杂志的文章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提到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以色列律师、外交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阿里耶·莱昂·库伯维说，不存在希特勒、希姆莱或海德里希签署的关于灭绝犹太人的文件。在戈林致海德里希的关于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信中没有出现灭绝这个词。希特勒为和平而努力。希特勒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凡尔赛条约不公问题，夺回被强占的德国领土，将所有德国人统一在一起，成立第三帝国。早在1923年，希特勒就在演讲中说，只要这个条约还存在，德国人民就不可能复兴，任何形式的社会改革都不可能进行。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消灭2000万德国人，毁灭德意志民族。政治正确的历史学家没有提及或故意掩盖的事实是，希特勒实际上做了几次记录在案的尝试，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这些和平提议都被那些想从与德国的战争中获益的人拒绝了。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发表讲话，宣布德国愿意非军事化，条件是邻国释放出同样的善意。这项建议被拒绝了。相反的，其他国家继续用武器填满他们的武器库，堆积炸药，增加军队人数。国际联盟是战胜国的全球主义工具，它迫使德国先执行一段时间非军事化，才有可能讨论其他国家的裁军问题。因此，1933年10月14日，由于毫无希望与之达成任何协议，希特勒与全球主义国际联盟彻底决裂。1933年12月18日，希特勒提出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六点建议。1934年1月26日，希特勒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由于德国面临的重重危机，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决定重新实行强制征兵制。1935年3月1日，希特勒向法国保证，他愿意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和法国和平共处。1935年5月1日，希特勒再次试图消弭日益增长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1935年6月18日，希特勒与英国达成了一项海军协议。1936年3月31日，希特勒制定了一项全面的和平计划。这个和平计划本来可以成为欧洲所有国家走向繁荣的真正转折点。我呼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多些理性。我要说明抱着永恒怨恨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绝不是世世代代的仇敌。阿道夫·希特勒。不管希特勒愿不愿意，我们都要把这场战争强加于他。温斯顿·丘吉尔在1936年的广播中说，德国合并奥地利，合并是奥地利自愿与德意志帝国统一。凡尔赛合约瓦解了奥匈帝国，并使新奥地利无法与德国统一。但在看到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奥地利人渴望与他们快乐的德国兄弟姐妹统一为一个国家。99% 的奥地利公民投票赞成与他们兴奋激动的德国兄弟团聚。1938年3月12日上午，德国军队一旦未发，就越过了希特勒的出生地布劳瑙附近的边界，作为大救星和解放者，受到了欢欣鼓舞的奥地利人的热烈欢迎。作为对奥地利人的兄弟情谊的友好表示， 以及给世界其他国家德奥和平统一的信号，希特勒邀请奥地利军队也进入德国境内。毫不奇怪，西方的全球主义媒体将这种令人欣喜的统一描述为德国入侵并征服了奥地利。希特勒统一两国时，奥地利仍处于经济萧条之中。在德国的帮助下，这个问题得到了扭转。奥地利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两年内实现了充分就业。1938年3月12日 12,1938, 慕尼黑协议。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也有和德国统一的同样愿望。当凡尔赛条约将奥匈帝国肢解的时候，他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合并为一个人造的国家，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几个世纪以来，布拉格和波西米亚都是德国的一部分。布拉格政权对德国构成了严重重大的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总统贝内斯接到克里姆林宫的主子命令，在接到发动对德国的战争的通知后，立即向共产主义军队开放边境，布拉格将成为苏联入侵德国的跳板。德国南部的苏台德地区有350万居民。就像奥地利人一样，苏台德人希望与德国联合，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总统爱德华·贝内斯不允许。苏台德人，德意，已经受到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迫害。为了结束捷克对德意的迫害，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带着他的部队来到布拉格。为了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希特勒召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召开紧急会议。所有与会国家都同意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将与德国统一，斯洛伐克人将建立自己的国家，称为斯洛伐克共和国。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德国的怀抱，这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正如之前到达奥地利时一样，希特勒在访问苏台德地区时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后，手里挥舞着一份他和希特勒签署并公开的文件，赢得了热烈的反应。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二次有首相从德国归来，带来了光荣的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1938年12月，希特勒指示德国外交部长与法国达成了协议。波兰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瓜分了德国的领土，并将德国的一部分西普鲁士割让给了新成立的波兰。东普鲁士被割让并完全与德国隔绝。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城市但泽从德国分割出来，并在违背但泽当地居民的意愿下将其割让给了波兰。伯明翰大学教授、政治学专家斯蒂芬·沃尔夫表示，在走廊建立之后，波兰国家官员对德裔原住民实行了同化和压迫的政策。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德国人离开了波兰。当代德国统计学家说，到1921年，有 59.2 万德国人离开了波兰。其他波兰学者说，离开的德国人多达100万。自由的城市但泽的人口超过 90% 是德国人，自1871年以来一直属于德国。主要是讲德语的人口的但泽和他周围的东普鲁士但泽德国地区与德国大陆隔绝开来了。从前的德国领土现在属于波兰，正好穿过德国的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地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希特勒对波兰人并无怨恨。事实上，波兰在1919年至1921年的波苏战争中的胜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希望与波兰建立像与意大利那样的联盟，如果可能的话，他会与波兰人民结盟，保卫欧洲免受共产主义的侵害。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在1935年去世前一直是波兰的国家元首，希特勒奉其为自己的偶像。毕苏斯基与德国关系良好，在和平谈判和但泽走廊问题上与希特勒密切合作。1934年，阿道夫·希特勒和毕苏斯基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希特勒说，波兰应该加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防御圈，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波兰的每个地区都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对抗，不仅仅只是可能，而是几乎必然的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进犯。1935年5月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讲，说道，作为和波兰有着深厚友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我们理解并且认识到 波兰属于一个具有伟大的民族意识的人民的家园。根据这项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承诺通过谈判而不是武装冲突解决问题。不幸的是，1935年5月12日，毕苏斯基去世，和平谈判破裂。德国降下了半旗，希特勒对毕苏斯基的死感到非常悲痛，他甚至给毕苏斯基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希特勒致毕苏斯基夫人的信：您的丈夫，马歇尔·毕苏斯基元帅阁下，去世的噩耗让我深感悲痛，尊敬的、高贵的夫人和您的家人，请接受我最深切的哀悼，我会永远对您丈夫这个伟大的人心存感激。波兰领导人的突然去世对德国来说是个非常坏的消息。爱德华·瑞兹·斯米格利元帅接替了深受人民喜爱的去世的元帅的位置。毕苏斯基元帅的去世和斯米格利元帅的崛起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败。斯米格利对与德国媾和不感兴趣，而是签署了波英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承诺，如果波兰受到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英国将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犹太裔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打电话给犹太裔法国政治家莱昂·布鲁姆，并建议冻结德国在法国的银行存款，他希望将法国推向与德国的战争。1938年10月，波兰独裁者斯米格利要求获得扎尔奇的一部分地区和捷克其他一些较小的地区。波兰军队吞并了人口为227399的捷克地区，波兰坦克开进了被吞并的捷克领土。